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我用眷恋去感慨几段从前，你残留下的回忆曲折蜿蜒，我冷风起繁花尽，只恨那风不变，散落的往事化作了云烟。我用眷恋去感慨几段从前，你残留下的回忆曲折蜿蜒，若爱已枯人已疏，只愿那春色太浅，寂寞风雨狂断送了缠绵。风吹不完的月光染黄了你多少个梦想，雨淋不透的纸张，因你又添一缕秋 世界太拥挤啊，心里太空虚啊，让我为你涂上颜色啊，画你的眼睛，

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
果爱要运作，让它带给你自由，我宁愿停留。送你情歌两三首，写下你的温柔。分开时候无需泪流，若你快乐，我就觉得足够。